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1集，定罪三。就如沈东陵所想的，狱卒果真将他的话带给了沈庙。不过沈庙倒也干脆，直接将话头打断，表明自己不愿意去，还让金哲封了一个沉甸甸的荷包给狱卒。沈家如今整个府邸都已经不在了，唯有沈家大房还如铜墙铁壁一般矗立在定京城。两年前沈信被贬职赶离定京城，不想两年后竟会再次归来。不仅如此，比起两年前，沈信的态度更为强硬，不再是一味谦和，却又让人抓不到把柄。文惠帝待他都要客气几分，一个是阶下囚，一个是手握重权的武将。无论如何，狱卒都不会选择为了囚犯而得罪武将的。狱卒离开了，沈庙坐在梳妆镜前，金哲一边给他梳头，一边问道：“ 奴婢还以为姑娘会去见三小姐一面呢。” 谷雨瞪他一眼：“ 姑娘见他做什么？总归沈家二房三房和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了，况且他们犯下的是死罪，姑娘平白无故的去看他，万一旁人想多连累了姑娘怎么办？” 金哲吐了吐舌头说道：“ 姑娘从前不也见过二小姐大小姐他们最后一面吗？” 沈东陵不是普通人。沈庙听着他们二人争执开口道：“他特意给我挖个坑，我才不去跳呢。”“ 挖坑？” 金哲脸色陡然一变：“ 姑娘是说三小姐想要害姑娘吗？”“ 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沈庙淡淡道。沈府的这些女儿中，沈月和沈清到底是被自己的母亲娇惯坏了，恶毒，但是心机倒没有很深沉，大约是年纪还不大，有些事情看得也不甚清楚。可沈东陵却不一样，沈东陵自小和万姨娘就被任婉云打压，生父沈贵更是一个不管不问的性子。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的沈东陵，心智比一般人都要坚韧。他能十几年都缩在院子里，让任婉云对他掉以轻心，就足以证明这一点。对于这样的敌人，沈庙从不敢轻看了。沈月和沈清如果受过一次重击，自己首先就慌了阵脚，可是沈东陵只怕还会抓住最后的时机筹谋，只要不死，最后一刻都能为自己算计着想要的东西。看沈东陵对待自己生父如此凉薄，沈庙不觉得沈东陵会对他有任何的感情。谷雨也絮絮叨叨道：“ 也不知他心里想什么呢，都已经进了牢中，只怕也翻不起什么花样了吧。”“ 不必担心，只要我不去就不会有差错。若他想求我帮忙，我做不到，去了也无用。若他想拉我下水，我根本就不见他，自然无可奈何。”沈庙安抚他们，金哲连连点头：“ 对的，不去是对的。” 沈庙垂眸，不过有一件事情他很奇怪，太子和王弼自然是因为皇甫浩的事情才下狱的，可是文惠帝定罪的决定传得这么快，除了秦国皇帝那一头一直催促以外，只怕还和买卖私盐的消息有关。文惠帝不能容忍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谋取财富的人，哪怕是亲儿子也不行。秦国皇帝的逼迫加上文惠帝的怒火，才会有这么快的决定传来。只是私盐的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？是谢景行干的吗？沈庙拖着腮苦苦思索起来。宫中养心殿外，皇后已经在院子中跪了整整一天了，从天明开始的早晨就一直跪着，下人去劝一时不顶用，眼下都已经是下午了，冬日本就冷， 地上结了冰，跪了一天，身下又没有垫子撑着，膝盖很容易受寒，只怕人都是僵硬的了。天上却又出着日头，皇后的身子即便平日里没有什么问题，此刻也是大滴大滴地往下冒着汗，而她咬紧牙关，一言不发，默默地跪着，只是看着几乎下一刻就要栽倒一般。身边的宫人劝道， 娘娘还是先回去吧，陛下只怕今日有事在忙，娘娘何必伤了身子，这大冷的天儿，伤了风寒可不好。 本宫要跪， 皇后语气坚定道， 就要跪到陛下改变心意为止。 太监将皇后的话传到书房文惠帝耳中时，文惠帝勃然大怒，说道， 让他跪，让他跪，想朕改变心意，让他死了这条心。 自从晓得太子的定罪文书出来之后，皇后就想亲自见文惠帝求情，可是文惠帝根本连面都不见他。皇后心中担心太子，又无可奈何，只得跪在养心殿外头的院子里，以为跪得久了，文惠帝总会碍于面子而让他进去。皇后知道太子犯了大错，如果说之前皇甫浩的事情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事有蹊跷，文惠帝也因此心中还是护着这个儿子的，和王家买卖私盐一事确实将文惠帝心中最后一点愧疚也消磨殆尽了。眼下文惠帝对太子愤怒厌恶还来不及，怎么会听皇后的劝呢？皇后也是没有法子了，和文惠帝做了这么多年的夫妻，文惠帝心中想什么他一清二楚，可是太子是他唯一的儿子，为了这个唯一的儿子跪上一辈子他也甘愿，一日算得了什么？正僵持着，却听见身后传来一声轻笑，有人妖妖娆娆地走过来，一身桃红色的金丝袄裙，衣裳鲜亮，容光更是焕发。他瞧着皇后说道， 呀，姐姐怎么跪在这儿啊，吓了妹妹好大一跳呢，还以为姐姐同妹妹行这么大礼，日后可莫要再开这样的玩笑了。 皇后咬着牙看他，恨得切齿，这人正是徐贤妃。说实话，太子买卖私盐的事情怎么会被突然传来，皇后怀疑和周王晋王脱不了干系，毕竟太子一死，他们兄弟二人也就少了个劲敌，只是眼下无凭无据的他不好说，但徐贤妃就是有这个本事火上浇油。徐贤妃笑得俏丽，问道， 姐姐怎么不进去？哦，莫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，跪着要求陛下原谅呢？要不妹妹进去替姐姐说情可好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